环保署首度公布自来水、海水、沙粒、沙滩与沿海贝类中的微型塑胶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样品都检出了微型塑胶，其中从自来水厂自来水中检出塑胶为纤维状，原水检出率 61%， 清水也有 44%。海水微型塑胶数量范围为每1000公升1000到18500个，沙滩沙粒每公斤26到2400个，养殖及野生贝类包括了淡菜、牡蛎、扇贝和蛤蜊每公克0.2到5.2个。鉴定检测出的微型塑胶多属常见的塑胶材质，包括了宝特瓶、塑胶瓶、瓶盖还有吸管分解。环保团体认为，塑料的包装用品太便宜，大家不知道节制，而且许多民众都会乱丢。有些民众即使拿给清洁队回收，最后也是堆置。有些回收厂等于垃圾的堆置厂，台风一来，垃圾也就随处去。这些塑胶在环境当中慢慢碎裂，鱼吃进去了，进入生物消化道，最后我们再吃鱼，又回到了人体内。57岁歌手江明学持有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警方移送法办。台北地检署复讯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预令30000块钱交保。江明学今天凌晨驾车行经台北市市民大道和光复南路口的时候，辖区大安警分局拦下临检。江明学看见警方神情紧张，警方取得了江明学同意之后盘查，在他身上发现2公克的安非他命。江明学坦称吸食毒品，警方今天上午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检方中午约令30000块钱交保。前花莲县长傅昆萁今天入监报到，编号2605。傅昆萁常年如素，入狱之后的第一餐素菜包括了豆腐制成的红烧白带鱼、咖喱马铃薯、酱焖三丝，还有竹笋汤。狱方指出，傅昆萁签署了不公开收容人资料开放查询表，无法对外表述任何狱中状况。狱方指出，花莲监狱目前全监将近50人吃素，傅昆萁分发到了2楼大约2平大的新收房义舍，和另一名受刑人共住。美食 KY 旗下85°C 受两岸政治议题波及，中国外送平台已经下架了好一阵子，今天传出了重回平台，业绩有望恢复正轨，激励美食 KY 股价今天飙上涨停，锁在242元。美食 KY 8月合并营收 20.1 亿，月减 0.92%， 这是15个月来首见负成长，主要就是营收占比超过60%的中国大陆市场受到两岸敏感政治议题波及。暌违超过1个月，美食 KY 旗下85°C 传出昨天重回中国主要外送平台，比外界预估的第4季还来得早。消息一出，激励美食 KY 今天飙上涨停242元。涨停价位的微买量还有将近1800张，股价也超越瓦城的240元，再度夺回了观光股王的宝座。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点，来到10978点，成交金额1137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36点，2390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2点，277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4点，8334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上涨21点，3241点。南韩秋收节假日、香港中秋节假日股市暂停交易。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6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4.8分，成交金额4亿7200万美元。日元112.8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44美元。7、8月统一发票千万元特别奖奖号今天公布，号码73372972 73372972。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和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往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不达目的不放弃。 这到底是？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不是超有意思的呢？ 这是要接火锅爽吗？你要变成万人迷，就必须要先燃烧你的卡路里，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个、 yes. 这个团体叫做 火箭少女。 喂，今晚吃啥呀？101。 其实我刚刚是要接小苹果的， 但没想到火锅爽， 也是行，都是食物。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呢，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也欢迎你可以及时的打开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G 友刚刚说他确定了两三次、四五次， 觉得 他有没有转错台啊？刚刚听到那首歌 没有啊？不觉得听了就觉得有点让你整个精神好像上来。如果是狗的话，就那个耳朵会翘起来，然后抬头看一看。 Dina 说歌很可怕哦，那个歌不是就是哥哥的歌，是 song 歌很可怕， 可爱。 但我觉得也是双关，因为放歌的人就是哥。 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看着汤头表面气泡噼里啪啦，等不及拿筷子准备 给我小米汤。 又是吃太辣肚子会稀里哗啦，回家后跑厕所尿。 Oh my god，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全往火锅里。 中秋节连假过完了，大家回到岗位上面来。接着下来，我们有国庆连假哦，没有连假啦， 国庆不就单放那一天吗？ 国庆你自己请的话，就会变连假。 欸，如果你狠下心，请个四天 哦， 前二后二， 其实就九天嘛， 你就是在过年假，你提前放过年这样子。 今年的过年就有九天， 嗯， 满满的九天让你出去玩。你以为刚刚已经结束了吗？我们要 继续，你刚刚不是要回复正轨吗？ 没有啊。人就是要不断的挑战自己听觉的极限，我们都要 push the boundary， 要把自己的容忍度往外推一点。 出去，音乐节拍太重，酒精在起作用，灯光不停转动，让人想要放纵。音乐节拍太重，那就举起双手，你很想要放纵，他们很想要放纵。 现在我感觉到了心很自由。 Everybody， 一起来！ 哎呦我去！这个音乐 社会摇。 你刚刚不是才刚吃饱吗？ 这个音乐叫做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社会摇。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社会摇。 Hello Mr. DJ， 这节奏不要停、 hey. 我脑袋里在开 party， 不晃都不行、 yeah. 请给我一分钟让意识空白的权利、 hey. 什么烦恼什么忧愁全都给我滚出去、 yeah. 音乐节拍太重，酒精在起作用，灯光不停转动，让人想要放纵。音乐节拍太重，那就举起双手，你很想要放纵， 现在我感觉到了心很自由，哦，身体已经蠢蠢欲动，哦，现在我感觉到了心很自由，哦，身体已经蠢蠢欲动。 由我去，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会摇， 社社社社社， 这个音乐叫做 社社社社社社。 有人在请问，请问哥，你今天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感觉？ 叫做 社社社社社。今天呢，我的情绪呢，就是因为早上淘宝淘了非常的久，所以我的脑现在是中国脑。 有人说这些歌曲是不是和音都是你？其实你今天放的是你有参与和音的作品， 配音大全吗？ 对，打面说的。有人好奇，你掏了这么久，你在掏什么？ 掏我的家具啦。掏家具。但是呢，因为前几天就是在中秋连假的时候，所以大家都会烤肉嘛，很多人就直接在自己路边烤肉，然后有人家住一楼，或者有人自己有店面，就约三五好友来烤肉。然后呢，就在家社区外面呢，是一个 那叫什么卤味店哦、喔。 嗯， 好，然后卤味店呢，就是在中秋夜那一天，他们也在烤肉、嗯，他们在外面呢，就是放着震天价响的，包括像是社会摇啊、 哦， 然后或是我们不一样。 所以你今天播的就是卤味店的爱歌特权大全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我经过真的是快步经过，然后经过以后还看到就是有人在烤肉啊，嗯、然后还有大哥他带自己的小朋友嘛， 嗯、 大哥是很深情的在唱着歌哎、欸。 你说大哥带小朋友是指年纪大人带他家的小朋友，还是是一个黑社会大哥带他的小弟？ 不是不是，就是年纪大的尊称，就可能四十几岁的。 哦 爸爸，然后带着他小朋友，嗯、然后在旁边 怎么深情的唱社会摇啊？ 那当然不是社会摇，就是像那种就是 我们不一样 啊，或是、嗯、对那种很漂泊，然后很沧桑的那一种歌曲。 我飘向北方。 这个还算好的，这已经算很好的，有很多就是我不想知道那是什么歌，我就是 好了好了，可以了。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音乐的喜欢的。音乐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我就一边走进家的社区门，一边就觉得说，哇哦！ 有人通知你说他们公司十月中要开仓特卖，你可以去看看。 开仓特卖的意思是什么？ 会不会在讲家具的事情？ 哦，我差不多买完了啦。 Because he was totally texting me all night last night, and I don't know if it's a booty call or not. So, like, what do you think? Did you think that girl was pretty? How did that girl even get in here? Do you see her? She's so short, and that dress is so tacky. Who wears cheetah? It's not even summer. Why does the DJ keep on playing Summertime Sadness? After we get out of the bathroom, can we go smoke a cigarette? I really need one. But first, let me take a selfie.Shoes on? That's so ratchet. That girl is such a fake model. She definitely bought all her Instagram followers. Who goes out on Mondays? Okay, let's go take some shots. Oh no. Ugh, I feel like I'm gonna throw up. Oh wait, never mind, I'm fine. Let's go dance. There's no vodka at this table. Do you know anyone else here? Oh my god, Jason just texted me. Should I go home with him? I guess I'll take a good selfie. 受够了， 怎样？ 我刚刚在 IG po 了一张欧马克的照片，然后是他在办公室微波他的便当，但是在拉筋。 Uh-huh. 那之前我也提过，就是有一次哈校园小哈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在某一集他就深深的爱上你。那上一次呢，我在 po 你的照片的时候，他已经留言说好像你很帅什么之类的，我就跳过。刚刚那一张便当的照片一 po。他刚又回，是我的偶像吗？啊？是怎样？ 在离线，勤快手脚，很快就能发现体脂肪减少，像轻盈的猫，像灵活的豹，新陈代谢后酷得不得了，前后上下角度完美无死角，爱模发现爱看清泉永不老，时尚的领导，我就是代表，接下来的动作 one more time right now。 现在你们是不是想从来没有这么想要听广告过呢？来了， 劲歌金曲。 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听歌还是听自己的心声。小球庄娟英首播抒情主打序， 我们的世界也是越变越大的我们，发光，陨落的人，请给我属于我的梦，还给我真正的。 世界中有一双安静且坚定的耳朵，愿成为你最好的耳朵，最安心的出口。小球庄娟英全新创作专辑《巴斯特耳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巨献华格纳指环系列齐格飞， 由西班牙拉夫拉前卫剧团指挥吕绍佳率领国家交响乐团打造壮丽的史诗神话，五小时的磅礴音乐交织奇幻视觉，机械巨龙与高难度人体特技演出，是你绝对不容错过的年度盛会。 10月10号、12号、14号，勇者无惧，英雄诞生，只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完全何在？ 我甲中介用2000万买厝，交厝了才知影房间的中介开千九，有人卖千八，救人哦！我死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家平台，无比！ 2018世界最美丽海湾嘉年华在澎湖。

I think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time. And I think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time. And I think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time. And I think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time.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 Elton John， 这首歌叫做 Rocket Man。 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你在做什么呢？也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来上面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这个好喜三温暖式的听觉享受哦。 Yeah， 当爱的人很多，不一想你瞎子多么好，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就让我这样到老。谁能见得 交织，会孤独成瘾。我想问问我自己，爱有什么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要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爱后犹豫。 为您送上的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曲来自于苏立生，叫做《爱后忧郁症》。很多时候呢，都是在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突然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或者你以为你自己都很正常的人，可是就会 发现什么？原来我这个地方坏掉了。 对，就一根线就突然会接不上，然后接不上以后要接回去，好像就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没有线断掉就是会起火。 对啊。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关心自己，关心身边的人啊。

好朋友角色，做最贴心那一个，然后知足常乐，走你走的路，听你爱听的歌，赌上一切，做你最佳的聆听者。孤单时我陪着，开心时不必记得，有人在不远处等着。想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就算没了冰霜气泡，还想着为你解渴。我不奢求什么，拥抱亲吻资格，在你身边就够了，让我牺牲都值得。也梦过为你披上一身纯白色，我想那会是最幸福的时刻。过期的不要的，迟早会被遗弃的，结局不用太曲折。如果你快乐，其实很怕被你拆穿，我的悠然自得，在卖力表演的时刻。你说早已习惯了有我陪伴着，就像戒不掉的冰镇可乐。其实乖巧懂事并不算是一种美德，而是对你爱的深刻。就继续扮演着好朋友角色，做最贴心那一个，我会知足常乐，然后爱你爱的人，哼你爱唱的歌，赌上一切，做你完美的治愈者。受伤时我陪着，痊愈后不必记得，我还在不远处等着。想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双气泡该怎么为你解渴？我不奢求什么，爱的缠绵悱恻，在你身边就够了，让我牺牲都值得。也梦过为你披上一身纯白色，我想那会是我最美的时刻。过期的不要的，迟早会被遗弃的，结局不用太曲折。如果你快乐，想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如果只是你的一个渺渺过客，某天当你厌倦了，我会安静消失的。不是非我不可，只愿你快乐。 听到的歌曲呢，这首新歌来自于林采欣，叫做《可乐》。在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呢，玲玲说，心情低落一直想太多的时候，只要听你们聊天说话，很神奇的就会被疗愈。 Really? 而且会变得专注。希望你们都可以跟这首歌一样可乐可乐。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这个礼拜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他是李密，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曲，叫做《你会回来》。答应我在下午待会呢第二个小时你会回来。回来干嘛呢？回来我们每个礼拜一次的青春之歌。 I love you so much, so much. I'm waiting, waiting for you. Come back to me. Waiting for you. Say you love me. Nothing,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Hey, baby, I miss you. 情人观察烟火浪漫 Oh, 美丽的告白，你长得好自然 Oh, oh, 自从遇见我就每天每夜想着你，爱上了你是我这一辈子的决定。 Baby，给我爱 Beautiful 风来，我们的真爱比眼神都还快。哇哦，划着手机看着电视，红酒一整晚，就让自己跟着男女主角哭出了谁来，让我爱你会回来，对自己说你会回来，房门没锁，你坏我从没逃开，我怪在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小熊，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妹妹，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嗨，大家好，我是王燕薇，我的首张专辑《框不住的燕薇》已经发行了，首播主打《天使亲吻过的声音》送给你。 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听歌，还是听自己的心声。小球庄娟英全新创作专辑《巴斯特耳朵》，9月28开始预购，环球。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院会今天退回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与前瞻建设二期特别预算案，程序委员会再将两案列入周五院会报告事项。立法院长苏嘉全明天召集协商，若有共识，28号院会应该就能处理。立法院院会上午处理报告事项时，亲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院会在无异议的情况下把两个案子退回程委会重新提出。程委会中午开会处理第二次院会议事日程，民进党立委李立芬提议把两个案子往前提到第二案，程委会无异议通过。民进党团干事长李俊毅指出，亲民党团要求把两个案子退回程委会，民进党团没有阻挡，免得进入一个月协商期，就得等协商期过后才能动，不如院会先退回，程委会再提出，明天上午就能朝野协商，协商有了结论，周五院会马上处理，就不会再等一个月。彰化县二水乡碧云禅寺的违建部分明天拆除，建商魏明仁今天率领20人升起五星旗，同时也忙着整理打包家当，搬离碧云禅寺拆除区域，但是强调二水基地一定东山再起，还说县长魏明谷以非法手段侵犯破坏，绝对把账算在他的身上。彰化县政府评估碧云禅寺5300平方公尺违建，预计一周内全数拆除。 另外，彰化县议会今天召开联席会，民进党县议员许淑薇会中提案，要求修改彰化县自治条例，明定县内不准悬挂五星旗。提案获得七名议员联署成案，将在明后两天的大会审议。至于外界认为可能侵犯言论自由，许淑薇认为禁挂五星旗和言论自由没有关系。一诺广告行销公司创办人郭俊祥、负责人倪若薇以及公司职员王达祥谎称与上市柜公司结盟，以点击及分享脸书广告为饵，利用老鼠会一个拉一个的模式，招揽超过7000名会员，多层次传销，短短一年吸金超过1亿5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依刑法诈欺罪以及违反多层次传销管理办法起诉三人。检方调查，一诺广告2014年6月开始以点击按赞可领奖金的话术招揽会员，向每名入会者收取会费29800元，谎称会员可享5种终身动态奖励，包括入会一年就能拿到广告分红回本，还能额外赚取11000元广告利润。入会者起先确实都能拿到奖金，但是到2016年12月，公司财务出现困境，无法如期发出奖金。会员向公平会检举，公平会裁罚400万，全案移送检调单位者查办。检方查出，一诺广告发给会员的奖金，实际上就是拿其他会员的入会费来支付，犯行明确，今天依法起诉。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70点，成为2394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8点，来到277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0点，来到83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成为3241点。南韩秋收节假日、香港中秋节假日，股市暂停交易。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点，来到10978点，成交金额113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53对一美元，台币升值6.3分。日元以112.94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756美元。台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县海域风浪增强，客轮业者今天早上疏运绿岛、兰屿旅客回台，中午过后直到28号星期五，所有船班取消。至于星期六会不会恢复行驶，将是台风动态再决定。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路上强风特报，台南以北、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容易吹起9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风浪较大。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6到29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Fuso Hero 风云英雄榜全民共选开跑了，快上网搜寻 Fuso Hero 来参选，投一票赢大奖。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漫步微冷的布拉格广场，璀璨灯海与热闹市集，每个转身都是惊喜。大咬一口捷克肉桂卷，这就是圣诞幸福的滋味。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皮肤不舒服， 选择艾妥丽保湿敷料，可以帮助短时间内照护受损肌肤。 天天艾妥丽不含类固醇。 Atopic Clear 艾妥丽敷料系列， 卫署1761字D010605号及011230号，北市卫生广字D1060401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最灿烂的烟火里，听见最心碎的声音。 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 卓一峰体汉柔情歌《再见烟火》，锋芒再现专辑《听者》，10月6号 EZ5 签唱会，风华唱片。 我是柯志腾。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es， 就是这个。 他的青春之歌， 来吧，你的青春故事与青春之歌，欢迎你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 02-23639955，跟现在正在收听飞碟电台的所有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与青春之歌吧。02-23639955。 Waiting for you。 最近呢，我在 YouTube 上面发现了一个新的频道，然后这个频道呢就在教你怎么打篮球的。 哈， 对，就是科学训练， 所以它是以科学角度，不是一个篮球员的频道这样。 它不是一个篮球员的频道，然后它其实算是也算是为自己的团队在做行销吧，就是告诉想要把篮球打好的人，告诉你说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然后当然我没有赢队，你可以来参加这样子。对，我觉得真的很棒，看到他们的热情付出，觉得台湾很有希望。 三分钟他在空中停留，所有人看着我毫无想进球，感受过人运球按下秒传出球，漂亮的假动作摔在了梦，全场听人放手篮下禁区游走，快攻进篮板球得分都靠我，你拿的球不投是你家中队友下头了，当手里手分钟怎么停留，一直停留谁用的停留的，为什么我女朋友常常叫我你却还让我出球，你说你怎么打我球，你说你怎么打我手，你说是不是你不想我，说你怎么面对我，甩开就我漫长的怒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伤我，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灯去的一样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甩开这我漫长的怒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灯你给我抬起头，又把去的一样想说别怪我。 Calm down check sweet finesse nevertheless I'm impressed with the bestCheck one, check one. 今天我们的第一位青春故事分享者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谁呀？ 嗨，你好，我是基隆小江。 小江，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潇洒走一回。 哎呦， 天哪，这是你几岁的青春之歌？ 大概国小五六年级吧。 该不会是在学校跳舞就跳这首歌吧？ 真的，你答对了。 你也是吗？ 我们是不是同一个世代？没有，潇洒走一回是我更小的时候，幼稚园那个时候吧。 真的吗？ 那时候你学校你们是怎么全校一起跳这首歌？ 应该是同一个年级吧，就一个运动会或是干嘛的吧。 对，差不多是那个样子。 那潇洒走一回可以跳什么？你还记得你们跳什么吗？ 跳什么？就我记得就是护士阿姨， 护士阿姨 带我们跳，然后两只手就是抓那个带气球，用橡皮筋绑气球。 嗯。 对，然后为什么觉得为什么对这种歌特别印象？因为就是自从我毕业之后，然后我记得我高中又回那个国小看， 他还在跳同一首歌， 对，没错，然后依然是那个护士阿姨在睡觉， 笑死， 还在天地悠悠过客匆匆， 天哪， 没错， 欸，那这样就是你们学校其他老师也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应，有说哦不要再他带，或者不要再跳同一首歌都没有？ 啊，我们是小学校，一个年级才两个班呢，啊。 不是也没有老师想跳出来拦这件事情吧？ 哦，或许吧。 哦，所以你们小学只有两个班哦，那真的是有可能是全校跳哎，欸。 对，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潇洒走一回， 感谢你的分享， 拜拜， 好，拜拜。 红尘啊，滚滚， 痴痴呀，情深， 聚散终有时。 02-23-63-9955，你的青春回忆有哪一首歌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 到底为什么小时候时候我们都要跟着一些歌跳呢？ 就是要强健你的体魄啊， 就有强健到吗？ 就是逼你要出来动一动啊。 运动会的时候跳这个潇洒走一回，然后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有跳过一首跟这种感觉很像的，嗯，黄飞鸿。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好流行这种感觉哦。 对啊，就大家一起嘿吼嘿吼， 然后手就是拍一下，然后打， 对啊， 忘了， 然后要比黄飞鸿的那个豪气面对万 重浪。小时候我有几百张照片都是黄飞鸿 pose。 来吧，跟我们潇洒走一回，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回忆。Hello， 你好，你是谁 ？Hello， 你好， 嗨， 怎么称呼？ 你好， 你是？ 我小鱼，小鱼， 小鱼，你好， 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应该是陪伴我三十年来岁月的偶像吧？ 谁啊？ 应该是周董， 周杰。可是我们刚刚还放过周杰伦呢。 对啊，我刚好听到，就还蛮错愕的， 还蛮错愕的。 对啊， 我等了一个礼拜要点周杰伦，结果你一开始就给我放了周杰伦。 那你周杰伦哪一首歌陪你走过这么久？ 应该是他的第一张的最后一首歌吧。 第 一张最 后 一 首 是什么？反方向的钟哦。 对。 为什么是这首歌？ 应该是说怎么讲，就是。他应该是蛮影响我蛮深的吧？ 怎么了？ 怎样？就是，你现在看钟都会倒着走？ 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应该算是老舍吧，还是什么？ 老舍的感觉。 对。 哦，你的口头禅是不是应该是？ 是。 被抓到了。 好哦，那我们之后再帮你放好，因为今天已经放过周 杰伦 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怎样？我不能唱是不是？ 你可以唱出来，你不用对嘴啊！我知道你在压抑你的渴望。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而且现在呢，我听到这首歌的反应已经不是小时候。 这边很重要。 你不会很期待那几个音出来吗？ 02-23-63-9955， 要是卡带吼，我就倒回去再听一次。 你好， 嗨 ，Hello，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小陈。 小陈，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钟汉良《小太阳》的 O R E A。 哦， 现在是大会舞的时间吗？ 真的哎， 对，以前国中的时候都觉得运动会的时候要跳这首歌。 运动会是规定吗？ 没有没有，自己自选曲。 所以你们班就是男生都喜欢钟汉良，就说要一起帅一波跳这首。 对，没有错，因为那时候他真的很帅。 OREA 他有一个固定的舞蹈嘛？还是没有？ 应该有吧？ 没有像 YMCA 有这种？ 应该有啊，应该有 OREA， 应该有吧？没有吗？ 对对对对，就是他要跳出你的数字英文字母来， 要跳出 OREA。 对，没有错。那时候觉得自己在台上都觉得好像发光发热，所以让我青春很有回忆。 所以那个时候，等一下，我觉得我想，你是说你的肉体要摆出 OREA 吗？ 对对对对对 ，A 要怎么比啊 ？A 是这样啊，就 YMCA A 也是这样啊。 对啊 ，YMCA 的 A 就做一个三角形而已啊。是男的是 R 吧 ？R 怎么比啊？ 就是 脚要 圈圈往右边摆， 圈圈，你用手做出一个圈圈啊？ 对，然后一只脚伸出去就是 R 了。 钟汉良本人也是这样跳吗？ 哦，没有没有，他这样跳的话，我们可能会很难过。 OREA 好的 OREA 好的好的好的，待会送给你， 好，谢谢马哥， 拜 拜拜拜。嘿呦嘿嘿嘿呦嘿， 茫茫未知的旅程，太阳晒太多就会很黝黑，壮志在我胸。 开心啊！莫笑 我 是多 情种，莫一尘。因为我觉得以前的编曲人实在是蛮鬼才的，很厉害。 你说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吗？ 对啊。豪情壮志在我胸。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想要把之后的《海贼王》主题曲改成这一首， 为什么？ 让大家全部对《海贼王》的感觉崩坏。一样啊，奔前程啊，要踏出未知的旅程啊。 他们那个旅程真的太长了，妈妈吃个蛋糕要吃几集？我要认真面对。 02-23-63-9955，02-23-63-9955。每个礼拜呢，哥哥妹妹有意思有一个小时要送上你的青春之歌，欢迎来点播歌曲哦。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Hello， 玛丽，玛丽好。 嗨嗨，你是谁？ 阿光， 阿光，阿光，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前一阵子在视频上看到以前有一位歌手叫陈彼得， 陈彼得， 嗯， 对，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他一首歌，小时候听很好听，叫《千年之爱》，不晓得。 千年之爱哦，叫《千年之爱》吗？ 千年之爱，对。 这是你什么时候的歌啊？ 可能小学了，很小的。 我来努力找找。 Peter Chan， 拜拜。 都在我眼前，风花和雪月都抛在后面。我知道这一次的感觉，就是我等待好久的那份爱，它就在我面前。也曾经幻想美梦会实现，也曾经祈祷奇迹会出现。一个字，当我第一次看见你，我的心以为你早已爱，已没有人能听。这是种好奇妙的感觉，心像火在烧，人在风中飞，你是我生命的能源。 1, 2, 3, go！ 给我一份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爱到疯狂，把真实真意交给对方，受伤，请给我一份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地老天荒，当真情真爱放足光芒，谁也不能够阻挡。也曾经幻想美梦会实现，也曾经期待奇迹会出现。一个字，当我第一次看见你，我的心以为你早已爱，已没有人能听。这是种好奇妙的感觉，心像火在烧，人在风中飞，你是我生命的能源。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地老天荒，当真情真爱放足光芒，谁也不能够阻挡。请给我一份爱的力量，一起爱到疯狂，把真心真意交给对方，不要害怕会受伤，请给我一份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地老天荒，当真情真爱放足光芒，谁也不能够阻 待てね。 静谍放送。 風に戸惑う弱気な僕。 日本国民天团，南方之星。成军四十周年，屹立不摇的乐坛地位。从1998到2018，经典热唱超级金曲。公信榜唯一双周冠军，本年度最畅销专辑。 之星，大海欧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为什么皇上只颁那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当月外币消费满2万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至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老公，云登现在有平日一泊20专案，身份证或出生民国月日中有2个9就享住宿优惠，满60岁的乐龄专案优惠更多哦，快带爸妈去度假吧，云登景观饭店。 当流行穿越古典，它用音乐向每个时代致敬。张信哲《歌时代二》黑胶经典盘，9月28日限定发行。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72周，第5名 Hush， 换句话说。第4名卓一峰，人格分裂。第3名 SHE 17。第2名张力昂，星空左右。第1名陈世安，你不是我的。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小球庄娟英， 请给我 青春之歌。 欢迎你呢，在平常的午后时光一起跟着我们 Listen to the Music。 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Doobie Brothers， 是刚刚呢打电话进来的小林，他说 你刚刚默默接了一通口巴鸭血电话。 对，默默接了一通小林，但不是平常打电话给我们小林、他说以前叫小林，他现在已经是老林了，这是60年代的歌，他小时候的歌、要点播这首歌曲 Listen to the Music。 也欢迎你呢现在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点播属于你自己的青春回忆的青春歌曲。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啊。 Hello， 马克，玛丽你好。 你是？ 我是王教授，记得吗？ 王教授您好。 王教授 上次点过一个 One Way Ticket 还记得吗？ 记得的， 记得啊。 王教授今天要听什么歌？ 高中舞会上都会播的，就是 O'Carroll。 O'Carroll 对、马克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知道，因为那时候我是建中嘛，所以当时开舞会就是邀请北一女、北二女的女生来参加。 哇，会讲 北二女 是什么？ 中山。 中山有没有被叫北二女吗？ 哎，北二女就是中山呢、欸，北二女就是现在的中山，对、 啊、 对 对， 是哦。 Yes. 那时候我在舞会上就这一首歌曲，我认识了一个北二女的第一个女朋友 哦， 所以非常有怀念的价值，对、嗯，所以请大家再怀旧一下 ，Old Carol。 好的， 好的，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 上周末呢，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就跟卡提亚，就是我老婆的他们全家人嘛、 嗯， 然后包括他的小阿姨啊、阿姨啊，嗯、然后还有他自己妈妈等等，就是他们突然开始回味起了，就是以前他们在舞会跳舞的那个时光， 嗯， 然后就开始分享，就是什么五年级生他们的舞会跳舞音乐， 嗯、 六年级生的舞会跳舞音乐， 嗯。嗯 我觉得， 然后马上有马上 cue 出来吗？ 我马上就是用 YouTube 找啊，对啊，真的是像进入时光隧道一样。 Surely die. 恰恰恰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 ，Hello， 你好， 嗨， 你好， 你是？ 我是苗栗五年八班的资深美少女， 资深美少女， 资深美少女，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也是跟跳舞有关系 哦， 35年前电影《闪舞》的主题曲， 《闪舞》的主题曲是哪一首啊？ Flashdance、 我现在 Has the feeling。 我现在满脑都是死事，怎么我觉得很烦 ？Just a feeling、 欸。哎，对对对对。 在那个时候，你用这首歌有跳舞吗？有故事吗？ 是有故事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学校啦啦队的队长。 哎呦， 我们那个时候跳是跳 Miki Miki 啦， 嗯， 最比较跳的是那一首歌。 Oh, 那之前马克有 Mickey, you're so fine. 对，那之前马克有放过。 嗯。 那时候我还在 App 上面有留言说那是30几年前的马克还不大相信， 可能那个 Miki 那个弄很久啦啦队之歌，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会点这一首的原因是因为我是队长，我那个时候要编很多舞，就是要编舞，那这首歌激励了我很多很多心情的那个转折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还蛮激励人的，要听起来都每次听都会蛮感动的。 啦啦队队长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追啊？ 哦， 嗯 哦， 大家都不敢追。 你说就像高山上的一朵小花，没人敢摘这样子。 对，嘿， 好，资深美少女，让我们回到过去。 Flash Dance，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A slow glowing dream that your fear seems to hide deep inside your mind. All alone I have cried, silent tears full of pride in a world made of steel. 全身被淋湿，我的椅子呢？ 你腰的柔软度要够好才可以。 我烫了卷卷的爆炸头，穿着银色的紧身衣，穿着黄色就变成李小龙。既然大家点了这么多的舞会歌曲啊，然后就分享，就是 你要分享你第一次舞会哦？ 不是啦，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哪有舞会了？ 是真的没有啊， 对啊， 就是听起来都是很想象中的画面。 对，就是那些四五六年级生，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哦，那你们为什么舞会啊？然后他们说没有，那就是一个人的家里面找到，或是就是那些譬如说那些男生们，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场地，对，然后就是开趴，其实就很像，真的是比较像美国那种，就是 YA 片里面或是大学生他们会看到 去我们家里这样， 对，会开轰趴的感觉。可是到现在以后反而就没有，现在大家就是 你可以你的新家办一次复古轰趴啊？ 找谁？ 我啊。太复古了吧！我现在是在听《每天的爱你多一点》吗 ，baby？ 各位队长们，今天是队长日，你要点什么歌呢？ 五年级尾巴生，六年级初，他们说当年他们的舞会的第一首歌， 多少人的初吻在这首歌不见了 ？The one you love。

Taylor Swift 的那个吵架风云吗？ 我觉得他们吵架可能更胜一筹。 真的假的？ 他们还有就是，我觉得见到面就是又打起来了。 嗯嗯嗯。 很火爆，他们是比较火爆的一对。不太确定 Nicki Minaj 这一次送的指甲有什么颜色，但我记得很，就他以前那个时候有一次好像跟 OPI 合作推出一堆很鲜艳的黄色的大橘的大桃的，但都是蛮可爱的颜色。 是哦。嗯，好的，这是本周我们的 Nicki Minaj 周，饶舌女皇尼基米娜2018年全新专辑名称，如果你知道的话，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你在下个礼拜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指甲有一份。提醒一下，简讯一则要10块钱，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天再见喽。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Bubba， Purple。妈妈，粉粉，吃。 哥哥 我只记一颗、两颗、三颗、贝壳，有银色、金色、灰色、紫色、白色，是你的、我的、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那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啊，多么美丽啊，一梭，多么美丽啊，一梭，恋过、痛过、锁 不知道是在听歌，还是听自己的心声。小球庄娟英首播抒情主打序。 我想要属于我的梦，那是我真正的自由，为自己 众生喧哗，只说不听的世界中，